主權安全發展權益。歐洲廣泛地區持續酷熱，多處發生嚴重山火，至今超過1000人在高溫天氣之下死亡。山火在法國吉倫特西南部地區蔓延，在葡萄牙大約1000名消防員試圖控制中部和北部山火。西班牙多處出現攝氏43度高溫。英國氣象局預計近日最高氣溫可達到當地創紀錄的40度。在德國，太陽能發電量創新高，但未能夠緩解對能源供應的憂慮。當地太陽能發電量星期日錄得破紀錄的38174兆瓦。隨著熱浪持續，外界相信這項紀錄近期會再被打破。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天氣酷熱，大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初天晴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可達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依家氣溫31度，相對濕度7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846点，升548点，总成交金额116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32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1.36升5.2，腾讯控股332.6升7.6，美团189.7升10.5，阿里巴巴103.9升1.7，恒生中国企业73.24升2.04，比亚迪股份293.8跌4毫，友邦保险83.7系升1.75，药明生物76.35升3.5，快手80.75升2.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82，瑞士法郎8.06，澳元5.366，加元6.048，新西兰元4.85，欧元7.9536。每百日元对港元5.6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5。港金报1610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36美元，卖出171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大约两分钟前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喺全星交汇处。咁反方向去屯门咧，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嘅荃湾路，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喺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邻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港城。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铜锣湾的摩顿台因为水务急收，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指示。另外在荃湾德士古道因为坝水管，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介乎码头坝道至到龙德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0。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

常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垂钓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7月18日星期一，时间是5:1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啊。 7月18日啊，咁啊，先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 夏日热辣辣啦，继续 啊，好热， 真系非常 非常之啦，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啊，出外嗰啲饮下水啊，个情成嗰啲啊，自己咁大个人。唔使提啊，系咪啲自己嚟啊？ 31度啊，而家都仲系大家自己保持呢个水分充足啦。 系啦，呢啲唔使提啊。要提你嘅咧，就是、我哋今日音乐 sauna 咧，今日我哋会讲嘅音乐类型就 new show。 Fairly special 啊，今日。 今日 special， 因为我哋有 special guest 啊，将会上到嚟同我哋一齐讲下呢种音乐啦，亦都分享下佢自己中意嘅 artist 啊，讲下点样认识啊。 系啦， 系啦，即系总之就系一个音乐 sauna 嘅有嘉宾版啦。 冇错，咁啊，到底呢位嘉宾系边个咧？ 我哋公开咗咧，网上面就系呢个苏道哲啦， 冇错， 因为我哋香港著名嘅音乐人咧，有做监制啊，有做演唱会啊， 演唱会监制啊， 系啦，亦都会帮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做碟啊，做歌啦， 系 系啦， 之前上嚟就係同阿胡鴻鈞嗰陣時就因為做一隻碟， 冇錯， 咁亦都有上過嚟嘅。今次就用呢個身份個人自己上嚟就同我哋一齊講音樂桑拿啦， 冇錯， 一間六點鐘就可以留意住啦， 挑戰一下睇下佢會唔會講得好過我哋啦， 肯 定會，應該都會啊，應該都好大機會啊， 你俾壓力佢啊諗住， 係啦，咁啊點啊呢、這個 weekend 你過得好嘛？ 呢、這個 weekend 非常之疲勞。 你有出去啊？ 有出去， 我覺得呢啲天氣出到街嘅人都真係好厲害，我要覺得值得好 respect 啊！ 出去，因為我係叫做一半嘅工作啦，有朋友嘅邀請咧，就去做一個現場演出啦。咁、 哦、 我係都幾少有地喺有觀眾嘅情況之下做呢類型嘅演出嘅。 OK。 系啦，咁当我佩服嘅就系嚟睇嘅人，因为佢哋系企喺露天地方，冇位坐，企喺度热辣辣夜晚咁喺度睇嘅。咁我觉得去听歌嘅人咧，有咁样嘅恒心同毅力啊，更加之 respect 啊， 唔可以睇少呢， 真系唔可以 啊，真系。 你谂下企喺度几个钟，两三个钟，可能系讲紧。 使唔使跳嘅先？即系你都知睇唔同 show 嗰、那个 吓 ，optional 嘅呢一个就，哦、即系你中意就可以。跟隨住啊，拍起動 下咁樣係嘛？ 係啦，咁如果冇嘅，咪坐喺度靜靜地，有啲坐喺草地啊咁樣咯， 嘆下嘢飲咁樣。 係啦，係啦。咁因為我話點解即叫第一次咁樣嘅嘗試咧？咁有時都會啊、我哋嘅工作會喺台上面做 MC 咁會啦，咁樣。咁跟住有陣時可能有觀眾情況下打碟都試過啦。咁但係咧，今次咧會係做一個老本行嘅形容。咁因為 老本行啊，睇我知，睇下環境附近嗰啲樹。你以前係睇樹㗎嘛，我記得你老本行 係。呢個太老啦呢個。 入行之前你睇樹㗎嘛，我記得。 史前本行啊呢個係。喺台上面表演，嗱，大家望下你嘅东南方呢度有一棵 棕榈树， 唔系棕榈树系棕榈树啦， 系啦，呢 个太史前啦， 就系西叶榕， 跟住仲有呢个台湾相思咁样，点点分咧咁样，呢个真系好老啊，呢个本行，咁但系一个近翻啲嘅本行，即系做电台嘅，其实系，即系因为我成日睇好多嘅音乐会啦，啲演出各样嘢咧，咁。通常都會講啦，即係排一個 song list 啦，叫做即係表演者、歌手啊、音樂人佢哋去按住一個佢哋嘅 concept 砌咗一個 flow， 咁然後就會演出啦咁、 okay. 樣。咁但係即係咁佢哋邀請嘅時候就想揾落去講下嘢。好似做電台咁嘅簡單啲、 okay. 就做 music show 啦咁。 即係你入返做 DJ 嗰個角色嗰個戲喺度嘅。 咁我就要思考啦，咁究竟我存在嘅意義係啲咩？即係點樣同其他 觀眾有互動？ 互動啦，或者同其他表演者佢哋嘅表演有分別呢、既然要擺我喺度嘅時候，我出現都有我嘅 意 思啦。除咗我講嘢之外。咁我就一路諗就係、有陣時我自己睇演出都會覺得可能現場演出一首歌完咗之後，佢會有一個 a complete end 啦， 係 一個完整嘅完結之後，咁可能你又會即係嗰、那個表演者可能會講少少嘢，跟住去下一首歌啦，又或者有時可能係會停一停 break a break， 跟住先至再去下一首歌咁樣， 冇錯， 一首咁樣接一首，我又覺得如果可以。個連貫性再強啲，即係有啲似我哋做 music show 咁樣樣咧， 填充曬嗰啲位啊， 係啦，咁樣樣去俾觀眾體驗下都幾得意喎，因為我相信可能觀眾冇嗰啲冇乜點聽電台嘅，我相信。咁呢種嘅做法就係、譬如佔住一個音樂去講嘢，按翻個節奏，咁的確係電台 DJ 幾獨有啦，我唔會話淨係有啦，但係幾獨有嘅一種。技能啦， 咁应该对你嚟讲易如反掌啊！ 我觉得系冇 紧 张嘅，系 啦， 冇紧张嘅，因为呢样嘢平时会做嘅，咁只不过系究竟讲啲乜嘢，个内容上面要事前要准备，即系写一啲对白啦，咁样，咁令到件事 smooth 啲咁，咁同埋就系咁，究竟我哋平时啊 music show 讲嘢嘅时候，就一首歌嘅 outro， 同埋另一首歌 intro 讲嘢， 系啊。仲要計準嗰啲秒數㗎嘛， 係啦，你短則可能真係十零秒㗎咋，長則就即係舊歌可能就會長啲啦咁樣。咁但係變成一個現場演出，你要夾一個即歌手嘅話，用呢種方法其實幾有風險嘅。係啦，因為如果你稍微遲咗少少， 佢就唔可以入歌啦，或者佢就要踩住你講嘅嘢入歌啦。 係啊，咁 平時我哋就算踩一秒，可能都係拉低少少，你唔好唱住。 係啦，即係我哋都仲係走散，但係對於歌手嗰度有影響㗎咯。 總之你遲一 秒佢就会开唔到口。 係啦，咁所以就最后一个改良之下就冇用呢个咁高风险嘅方法。 OK。 即係我先同佢哋分享咗我、哦、平时喺电台呢如果做嘅话呢就係咁做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叫做转变下嗰个方式令到大家唔使咁 大压力、 大压力啦。咁所以最后就喺事前就将可能唱完 A 呢一首歌啦。咁完咗 A 嗰首歌就会入 B 嗰首歌。咁、就将可能佢 intro 里面某一啲嘅乐器抽出嚟呢 loop 住佢。 哦， 即系可能佢将个鼓同埋嗰个 hi hat， 即系嗰啲节奏，即系都动， 就变咗 program 咁样，一路有个 loop， 一路 loop 住 播住。你嗰个 show 系冇唔系玩现场乐手噶嘛？系用一啲即系可能 DJ 其实系可以现场乐手嘅、不过嗰个现场乐手就系一个 program 嘅朋友，咁、佢已经事前准备好晒啲嘢啦。 OK， 咁所以佢就可以现场就 loop 住嗰一个嘅 intro， 系 咁然后夹咗，知道我讲嗰段嘢。嗰、那個MQ 係咩啦？ 睇到你嗰個對白差唔多講曬咯喎。 係啦，即係我個對白一早夾好曬㗎。譬如我嗰個對白就係、是：，哇、哦，今日個早餐真係好好食啊！咁，咁咪知道我聽完，即係聽到我呢句，佢就知道入歌啦。咁跟住咁佢就可以 撳翻完。 係啦，咁就可以好 smooth 咁樣開始嗰首歌啦。咁同埋咧，我話如果可以咧，我自己 request， 如果可以好似電台咁咧，有條飛打俾我咧， 開 大細聲 個 fit 啦。我話技術上做唔做到噶？咁個一個 friend 話得嘅，可以嘅，整個細細地幾條飛打俾你自己拉下咯。咁咁所以嗰件事就好有電台嘅感覺，但係將呢件事放喺現場嗰度做啦。咁我覺得呢個體驗係幾有趣。我的確唔知道。其实现场嘅人又有咩感觉嘅？ 吓，但系你去到做完呢件事，自己再去谂翻或者睇翻，有冇心目中嗰个效果系营造到出嚟嘅？即系都系完全系同自己理想当中系一模一样嘅。 我觉得系有嘅，因为因为头先讲啦，我哋平时做 music show 中间我哋嘅讲嘢嘅长短咧，系受制于嗰个歌嘅，即系可能前奏啊，或者 fade out 即系 outro 咁啦。咁所以其實係我哋去遷就緊嗰個音樂嘅， 冇錯，絕對係。 佢係主角嚟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可以咁樣不斷頭先講循環住嗰、那個intro 啦，咁所以其實講嘢嘅長度係變咗無限制啦嘛。 你就可以自己按翻自己嘅節奏啦。 咁變相初頭寫稿嘅時候咧係無理長度嘅，即係寫曬出嚟咧，再自己去感覺，係真係用感覺嘅啫，解釋唔到究竟感覺起上嚟嗰段嘢會唔會太長或者太短咧咁樣。咁呢个系反而系我一路最担心嘅嘢嚟嘅，即系个平衡啊，你不能够喧宾夺主噶嘛。咁始终 一阵你讲得长过佢唱嘅时间，咁就大件事啦。 同埋如果你讲嘅嘢人哋入唔到、跟唔到嗰个故事嘅话咧，佢一 out full 咗，佢可以成段就 out full 咗噶啦嘛。咁所以呢个系一路事前嘅担心咯。咁但系就我觉得都几有趣啊，即系有原来有现场观众做一个 music show， 即系平时我哋而家喺度做，我嘅现场观众就会系奔神啊，咁奔神做嘅时候，我现场观众就系我啦。 咁都应该好彩，啲听众冇，啲观众冇拉大队走人去买汉堡包啊，买嘢咁啊。 佢哋应该食饱咗先睇啦。 咁啦。 咁所以就几正嘅，同埋咧望可以观察一下，即系台下面嘅观众佢哋咩反应咁样 咁大家即系下次出嚟睇 show 都可以留意一下，即系而家其实好多演出，我觉得都系中间有啲小心思咧，值得大家俾少关注佢哋嘅。 我谂可能唔同嘅表演者有时企喺台上面都系咁嘅，留意台下嘅人嘅反应啦，甚至乎会唔会台下有一啲佢好期待嘅嘉宾嚟咗睇佢嘅。 一边唱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吸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在地 港住，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你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 新闻之前听过有 J 风冯允谦最新排台作品有七缺席的人唱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43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54宗输入个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完全国港澳研究会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讲话精神的研讨会，表示今次研讨会让所有人更了解讲话内容，对一国两制的重要逻辑和理论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中央长期坚持这个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令大家对坚持一国两制更有信心。他说国家主席对香港提出四项要求和四点希望，是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施政提出大方向和指导。他已經開始落實不同方面措施，上任半個月已經成立四個工作組，處理跨代貧窮、地區痛點以及房屋土地問題等，亦都會全力將香港建設成創科中心。李家超又說重視青年發展，會制定發展藍圖，未來亦都會在18區成立服務及關愛隊，共建和諧社會。一名女文员涉嫌以代订迪士尼门票和酒店套票欺诈大约300多人，其中涉及26名事主的案件，她被控以一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女被告暂准无需答辩，以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他受害者、银行和迪士尼乐园记录。法庭將案件押後至10月10日提堂，女被告申請保釋被拒，還押候訊。34歲女被告被控今年5月至7月期間涉嫌虛假表示有迪士尼樂園門票和酒店套票出售，不誠實地取得26名事主合共超過154,000多元。大約40個國家的高級官員齊集德國柏林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專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包括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中國亦都有派代表出席，但是俄羅斯未有獲邀。德國代表在上個月一個類似會議上就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援助等關鍵問題的討論進展輕微，這一次為期兩日的閉門會議目標是在埃及11月舉行聯合國氣候峰會之前重建富裕和貧窮國家之間的信任。會議證實北半球大部分地區在過去幾個星期遭受極端高溫影響，科學家警告若果全球暖化持續，有關情況或者成為夏季新常態。另外，能源供應問題亦都因為俄烏戰事而迫在眉睫。德國氣候特使說，很多最貧窮和脆弱的國家都正是經歷嚴重氣候影響，問題是如何支援他們適應，國際社會必須展現出更多團結。

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rom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 know,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nd teeth, 等待曙光。就算生活变到极繁忙的放松，变态的 time to 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 Promise 嘅 partner 做乜叫 I'll be fine？ 一个对自己好啲嘅方法，其实就系揾一啲同你啱倾嘅人，唔好嘥时间。 自由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军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啲街咁细腻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完即弃，太多攻其不备，太多追逐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又走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撒盐扩张，对你同你。 producer artist 嘅身份推出咗佢自己第一张嘅专辑，佢系 JNY Beats 啊。呢一首派嚟作品 feature 朱林同埋 DST 有 No More Words to Say。 澳门第十一至十三轮全民核酸检测由今日上昼八点起至到星期六晚七点，每两日一轮。另外，澳门寻日新增22宗新冠阳性个案，其中14宗属于管控之中发现。社區中發現方面，在密切接觸者之中有4宗，在全民核檢和重點人群之中發現的陽性有2宗，其他人群亦都有2宗。

养过，由你做决定。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明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星期一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就有音乐桑拿。我哋今日讲嘅主题系 new show 啦，但系今日非常之特别嘅，因为我哋有啊嘉宾同我哋一齐讲啊。今日嘉宾有苏道哲啦，喂你好啊。 耶 ，hello 大家好，我系苏道哲。 系啦，啱啱咧咁你忙完即系演唱会啊，咁啊祝你上嚟啦，即刻即系讲下一啲你中意嘅音乐啦。 系。 咁因为今日呢个题目，我哋平时即系我哋会都拣唔同啦。咁啊今日都请佢上嚟就问阿道嘅，即系有冇啲咩你自己比较中意听啊？即系 share 下里边一啲可能故仔或者一啲歌手 artist 咁样样。咁所以佢就提议啊，不如讲下 new show 啦咁样样。 同埋咧平时咁样噶嘛，因为我同幫盛去做呢個音樂sauna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即係我都好老實嘅，我都係嗰啲咧做完啲 research 依書直説嗰啲人嚟嘅啫。我即係嗰啲歷史係點樣，我就對住本書話俾大家聽。我原來嗰陣時係咁嘅喎，咁啦。咁啊，但係即係有時候涉及到一啲音樂人嘅諗法啦，或者可能一啲製作嘅層面，尤其喺歌曲製作嘅層面啊，我同波盛真係冇咁專業喺呢一方面，我哋未必可以講到好多俾大家聽。咁啊，所以今日即係我哋邀請到蘇道哲嚟分享一下，即係一個大家近年都會留意到喺歐美地區，甚至乎喺亞洲地區都係會有一個好大嘅浪潮出現，就係 new show。 點解你會即係揀呢一個？係咪你自己聽咗好耐啊？都 其實係我諗每一個鍾意流行音乐之后又会唔小心鍾意埋爵士乐嘅人呢，应该都会顺势鍾意埋 new soul 呢样嘢。咁最影响我就係因为我好鍾意一个音乐人叫 Robert Glasper 啦，音乐大师音乐家啦。咁佢就係即係 new soul 嘅代表人物啦，虽然佢唔系唱歌嘅。应该係话就係因为佢唔系唱歌呢，咁所以更加吸引到我。咁佢就一个弹琴嘅人嚟嘅。咁所以由听佢嘅音乐开始呢，你就会慢慢恋上 new soul 呢样嘢。 嗰陣时係点样搵到佢嘅歌，係无意中有人介绍定係点，你记唔记得？ 佢太出名啦，所以係冇辦法听唔到。 Okay。 而我觉得 個關鍵除了佢彈之外，就是因為佢身邊啲樂手，即係陪佢一齊嗰班 world class 嘅樂手一齊玩 new show， 玩到出神入化咧，自然就會令你唔小心聽完之後又唔小心練埋彈埋。試一下啲 show 度玩埋，甚至乎而家可能有啲歌我都會試下加入啲元素。 係、嗯，即係呢個就係佢嘅嘢對你嘅影響啊！你覺得係？ 嗯。 但係呢個時候我要舉個手問一問阿杜先嘅，因為話咧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即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咧 ，Neo 呢個字咧係一個偽命題嚟嘅，對我嚟講。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是、我發現近嚟好多嘅音樂咧。當佢用一種現代少少嘅聲音或者技術去製作咧，佢、就會加咗 neo 呢個字， 啊 new disco 啊 ，new jazz 係啦，仲有 neo city pop 啊，即係以至今日我哋講嘅 neo soul 就係我自己覺得嗰個原因係在於因為例如。你現代嘅音樂人要去賣碟賣歌嘅時候，你做翻一啲 show 嘅作品，大家哇咁耐年前嘅嘢點聽啊咁咁啊，所以大家會用一啲新嘅技術啊、新嘅樂器去製造呢一種嘅聲音啦。咁但係你淨係用個技術去做唔夠噶嘛？啲聽眾都未夠 get 到嗰樣嘢啊，原來咁新㗎咁樣，你要喺個名嗰度 新㗎，話 俾你聽。 New soul 啊，廣東歌 ，New Canton Pop 係啦，新嘅靈魂樂啊，新嘅 R&B。咁我覺得有時睇翻以前好多一啲音樂 genre 咧，其實都係嘅。我會覺得有時一啲命名咧，其實係為咗一個 marketing 嘅 R&B 都係 啦，係啦。咁所以我又想即係睇下阿杜會唔會有時都覺得佢又好似係嘅，定還是用音樂人嘅？角度去睇，梗系唔系啦，即系当然入边有一个好大嘅分野喺度啦。 我估好多人都应该曾经帮唔同音乐类型试下改一啲新名， 系， 咁但系点解有一啲名系真系可以流传到后边，啲人又会接受，又会再提翻，甚至我哋会今日拎出嚟讲咧？我估音乐上应该系点都有少少元素系同其他有啲唔同嘅，即系譬如话譬如 New Soul 同 R&B 同 Soul， 我自己。即基於今日我要好小心講啦，所以我都有做少 research。點解我會特別中意 neo soul 咧？乜嘢嚟嘅咧？其實個關鍵咧喺個 groove 度，喺啲 neo soul 咧係特別 lay back 嘅。lay back 嘅意思就係、是、平時 R&B 咧係好 on grid 嘅，啲嘢喺個拍子上面係好齊整嘅。 係 但係去到 neo soul 咧，啲嘢係少少拉後咗嘅，專登 lay back 啲，等你再硬啲、再懶啲、再唔同啲一件事。所以好多時候咧，你一聽到嗰、那個嗰個少少 lay back 嘅 five grid 先係後少少咧，其實已經認得哦。佢有機會係 new soul 嘅嘢嚟嘅，咁 on top 當然仲有一啲新嘢，譬如話其實當時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一個琴咧叫 Fender Rhodes， 其實 Fender 咧係出吉他嘅，但 Fender Rhodes 咧係一部好經典嘅 electronic piano 啦，即係一個電嘅鍵琴咁樣咯。咁呢隻聲咧喺好多嘅 new soul 嘅音樂咧都係狂用嘅，咁、變咗呢淨係呢兩樣嘢加埋咧 new soul 個聲已經好明顯啦，即係變咗超出名嘅某。牛仔褲牌子噶嘛，好似即係你認得牛仔褲呢樣嘢咯。咁、但係牛仔褲其實之前都有好多褲，唔知點解呢只藍色你特別認得咯。就係佢加咗呢啲好 subtle 嘅嘢，其實都唔 subtle 嘅。後來 develop 到，但一開始可能有個 beat， 有個音色，有個通，由大家用嘅 chord 開始咧，就形成咗呢個 genre 啦。咁然後啲人就慢慢喺呢度 develop 咯。 你講起琴嗰樣嘢，因為有時聽 show 或者真係去到 new show 會聽到嗰種好似嗰啲叫 organ 嘅嗰種琴，係咪又係都會係會出現喺裏邊咧？ 係 organ 又有啦，但係即係 Fender Rhodes 係最多，即係我哋叫 EP 或者 Fender Rhodes 啦，就係琴。但係佢又唔係琴聲，佢 blur 咗件事，電啲、朦啲、sustain 長啲，然後再加埋佢哋用嗰啲 open voicing 咧，件事就有 church 有 gospel 嘅嘢，有 R&B 嘅嘢，再加埋個 lay back 嘅 beat 咧，嗰樣嘢咧就最容易形容為 neo soul 啊。 OK， 嗱，我又想問少少，因為 neo soul 第一時間令我諗起就係 soul 呢樣嘢，即係源自 soul 呢一個音樂嘅類型。咁啊，如果聽眾記得咧，我哋早幾集都有分享過 soul 其中有一樣好重要嘅核心價值，係在於嗰一種嘅好 soul 靈嘅聲音。咩係好 soul 靈嘅聲音啊？就係嗰啲我哋經常聽到一啲 黑人女士會唱得好，我唱唔到啊！一陣播嘅時候應該大家會有機會可以聽到，係啦，即係嗰種好蘇寧嘅聲音係其中一個佢哋好特色嘅嘢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個內容，嗰、那個蘇嘅內容好多時候就係講一啲好生活化、好情愛啊，即係本身蘇係由 gospel 去發展出嚟嘛。gospel 就係講宗教，而蘇我哋最大嘅分別就係 gospel 講宗教嘅同時，蘇就係講一啲生活情愛嘅嘢。咁去到 Neo Soul 啦，你覺得呢樣嘢一啲咁樣嘅聲或者一啲咁嘅主題係咪仲係佢嘅核心咧？定還是已經唔係咯？好似你頭先所講，就可能係一啲樂器嘅運用會係其中一樣大家比較需要去注意嘅嘢啦。 其實好得意，喺樂手嘅世界咧，冇乜邊一個樂手話自己淨係彈 R&B 嘅， 嗯， 即係冇 solo musician 係彈 R&B 或者彈 soul music 少，但係彈 Neo Soul 係有嘅。 Okay. 就好似有 jazz musician， 但系 jazz 就唔一定要唱歌噶，佢系可以纯音乐都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 genre 嚟。咁 neo soul 系由 jazz 之后，哦，原来斋乐手佢会 name 自己系玩 neo soul 咯。咁所以我觉得咧，喺歌词同埋内容咧，去到 neo soul 咧，的确系冇咁重要嘅。 嗯， 即系佢已经变咗系一个发泄嘅方法，發泄嘅新嘅方式，或者表達情感嘅新嘅方式咯，即係好似以前即係 gospel 嘢或者 R&B 嘢嘅題材咁鮮明咧，睇嚟去到 neo soul 咧就放開咗，有少少翻以前玩 jazz 以前嘅 blues 係要發泄啦一班黑人，咁但係 jazz 又令到佢變得好高貴啦，好多人學一啲嘢好深啦，變咗成個係一個。即係一個好 deep 嘅一個 music 嚟嘅，其實 neo soul 都係咯，相對 jazz 雖然冇咁深，但係佢係比起 soul 同 R&B 咧，喺 theory 上面係深啲嘅。 嗯，咁同埋你頭先有講 neo soul 即係有種好 laid back 嗰啲咧，有時嗰個就係聽個音樂拆走咗嗰個人聲，有少少好似 hip hop 嘅嗰陣除喺度咁樣。咁呢個係咪因為都嗰啲互相影響之下？ 我覺得如果我哋係喺黑人區度長大咧，我哋都一定係好 hip hop 嘅。即係我覺得 genre 真係尤其是現今咧，即係我哋有串流平台，有咁多方法可以容易得到咁多新嘅音樂咧，其實我哋好容易將任何都会捞埋一齐，咁我谂当时嘅人都系，佢隔篱嗰个佢个 friend rapper 嚟嘅，呢个咧但系翻教会嘅，嗰个咧就系玩 R&B 嘅，咁然后佢又想佢弹琴好劲嘅，或者佢好中意唱 soul 嘅嘢，咁沟下沟下就会沟咗，乜嘢都会有啲喺嗰个年代，我相信。 嗱，咁今日你都准备咗一啲你自己好中意嘅音乐人啊，同埋嘅歌啦。第一首你想我哋听边一首啊？ 第一首可以试下听最出名嘅 The Angelo 先啦。 The Angelo 嘛，好，你准备咗呢一首就系 Send It On 系嘛？ Yeah. 我哋听一听先，听呢首。If I'm running, all the rules are on the line. 有 D'Angelo 嘅叫做 Send It On， 就系佢2000年啊嘅一个专辑啦，系啦 ，Voodoo 啊，系咪读嗰个第二张嘅专辑啦？咁样样，咁呢个你头先都讲就系嗰啲 layback 系咪啊？ 系啊，完全系其实咧再后期去到，如果我叫一阵听 Robert Glasper 咧，佢将个 layback 再拉后啲， 嗯， 仲癫啲。 系， 其实咧我成日上网睇咧都话应该咁讲。我自己聽歌咧，真係好中意聽 live 嘅。 係 有一次咧，我係見到 Robert Glasper， 即係我為咗睇佢嘅 show， 跟住飛咗去美國，佢真係見到佢，同影咗張相。 係 當你現場感受一次黑人真係玩 new show 俾你睇咧，你先會明佢傳達緊嗰樣嘢啊。係、 嗯、 即係、 嗯 我記得上網睇過一個例子就係、是如果你爹哋媽咪而家鬧你咧，係隔住個電話鬧你啊嘛，嗰條片係 get 唔到個 vibe 嘅。我覺得 new show 係要去現場一齊感受，一齊摁咧， 係 先會 feel 到嗰個 groove 咯。 係 咁、而而家呢個 D'Angelo 呢只咧，都相對係原始啲早期啲嘅 new show， 去到後面啲人玩咧，係再將佢再拉得誇張啲。係 even 韓國有個叫 Sign T 嘅人咧，佢都有一張專輯係非常 new show 嘅，入邊有隻歌叫 Dude 嘅。機會都可以 check 到下 ，do 係啦，大家可以揾下。咁啊，講到即係 new show 啦，咁頭先講即係一個可能喺個嗰啲叫咩資料上，大家會睇到機會就係講因為一個 marketing term 咁咯。咁有一位人物咧，就係好似經常都俾人提到嗰個 Kida Massenberg 啦。咁就係話當年佢就係話哦，係啊，即係因為講開 show， 大家就諗起即係可能 Ray Charles 嗰啲比較 classic 少少。佢又覺得佢好似身邊即係佢簽嗰啲人咁樣，就係、是、比較喂唔係，我而家想推一樣比較新啲嘅聲，於是乎就。即係 coin 咗呢個 name 落去咁樣樣，即係呢個人物好似都幾有影響力咁咯。 係翻查歷史咧，佢就係Motown Record， 即係都好出名嘅唱片公司嘅一個 founder 啦。咁佢其實咧呢一班人咧都係受Marvin Gaye 咋，我哋好中意嘅 Stevie Wonder， 即係由嗰個年代嘅 R&B 開始成長，然後演變 New Soul 呢樣嘢出嚟嘅。咁而呢一位founder 咧就簽埋。百度啦，大家都好中意百度。百度其實嚟過香港嘅，喺有一年嘅 Clock and Flap， 好多 musician 都有去，好、多歌手，啲歌手係企喺第一行等百度出現嘅。而嗰場 show， 我覺得係我喺香港未係我香港睇過最好睇嘅一場 show， 得九個字嘅啫，45分鐘，百度嚟，成班人加百度係癲咗嘅嗰日，係喺中環嘅，我好記得，係啊，咁係咯，而呢個 record 就係入面有百度啦，有我頭先講嘅 D'Angelo 啦，其實基本上呢間公司已經係。太誇張，佢已經 lead 咗個潮流啦。當時我諗相信 係所以佢裏面旗下嘅，如果大家有興趣揾多啲即係 new show 嘅 artist 嘅話咧，我諗你揾咧 Motown Records， 你睇裏面嘅名字，你都可以係一個即係切入點去開始再揾多啲其他啦。 冇錯，係啦。頭先我哋 D'Angelo 啦，即係 Badu 啦，呢啲提過，基本上都係我哋現知啊嚇呢一個 new show 最早期嘅一班音樂， 九十年代尾嘅時候啦， 係啦。頭先聽咗 D'Angelo， 我哋一陣轉頭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播埋 Badu 俾。大家聽九幾年已經做緊 Neo Show 啦，即係但係 Neo Show 嚟到而家千禧年代仍然都係覺得大家都覺得好新嘅一件事，但其實九幾年已經發生緊。我哋今日咧冇笨新聞 Day Blues， 我哋延長多半小時嘅。 係啦，一間六點半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會有蘇導志同我哋即係 share 下即係 Neo Show， 繼續聽一下啲相關嘅音樂。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43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182宗本地感染，同254宗输入个案。再多3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58至101岁。第五波疫情累计9227人死亡。 再多四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各有一名院友确诊，有关院舍人士需要检疫。澳门由今日开始的新一轮全民核酸检测，截至下午三点已经采样超过188,000多人。澳门第11至13轮全民核酸检测由今日上午8点起至到星期六晚7点，每两日一轮。另外，澳门昨日新增22宗新冠阳性个案，其中14宗属于管控之中发现。社区中发现方面，在密切接触者之中有4宗，在全民核检和重点人群之中发现的阳性有2宗，其他人群亦都有2宗。今轮疫情累计共有1755宗阳性个案。一名女文员涉嫌以代订迪士尼门票和酒店套票欺诈大约300多人，其中涉及26名事主的案件，她被控以一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女被告暂准无需答辩，以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他受害者、银行和迪士尼乐园记录。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10日提堂，女被告申请保释被拒，还押后讯。34岁女被告被控今年5月至到7月期间涉嫌虚假表示，有迪士尼乐园门票和酒店套票出售，不诚实地取得26名事主，合共超过154,000多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快线受阻，影响到现在大的交通非常挤塞。观塘绕道大老山隧道的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受到意外影响，现在龙翔道去大老山隧道的支路交通亦都是非常挤塞，几条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近常怡道和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铜锣湾摩顿台因为水务急收，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或者在7月21号的公众咨询会提出意见。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CIBS 第37季节目， 你知唔知道我哋个节目搞咩嘅先？ 关于运动学， 关于训练，系训练我哋啊， 系体育同训练啊。 虽然我哋会访问好多系精英运动员，但其实更加专注喺日常嘅训练、运动场上面嘅一啲挫败，同埋如何克服一啲嘅启发， 带到各位听众 最重要的训练课。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我哋嘅音乐桑拿有呢个加长延长特别超级限定版啦， 我 唔知点形容 啊！今日啊，真系 你 又 开心啦， 轻松嘅星期一， 因为唔使做半个钟都识钟嘛。今日我哋音乐桑拿咧有 Solo 姐喺度嘅，继续讲下今日佢带嚟嘅即系 New Show 啦，即系讲下一样佢自己好中意。咁头先我哋都听咗，譬如 D'Angelo 啦，咁跟住亦都有提过一位叫 Erica Badu 啦，咁跟住即系之前当然都有即系搵少少资料，我发现其实佢哋自己嘅 background。都好似回應翻我自己頭先個問題，因為我話好似聽頭先 D'Angelo 嘅作品或者 New Soul 作品，會感覺到有少少好似係咪 hip hop 嗰陣除咧咁。咁但係我醒翻係，譬如 Badu 佢其實14歲已經喺佢住嘅個 area 達拉斯嗰邊 local 嘅電台已經有 freestyle 啦。咁跟住之後係咯 ，D'Angelo 好似都係又係玩 gospel 嗰啲咁樣。 D'Angelo 直頭佢屋企人都係喺教會度做嘢嘅， 係，所以佢嗰陣時根本就俾嗰啲音樂分頭。咁所以你嗰個畫面真係好好正，係真嘅啫。其實嗰班嗰成個 neighborhood 嗰啲人就咩都聽。 集国家之大成啊嘛， 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可以自己再揾下，即系譬如 D'Angelo 啦，或者 Badu 呢啲可以听啦。咁但系有一位头先你讲令到你入坑最劲嘅呢个非常出名就系呢个 Robert Glasper， 冇错，系啦 ，Robert Glasper。其实我想讲咧，我去过几次 New York 啦，咁其实 New York 都有一个叫哈林嘅地方啦，好多人都唔敢去，因为好危险啊，个个有枪啊，咁样啦。但系嗰度系聚集好多黑人嘅，然后其实我仲有一個偶像咧，叫 Big Yuki， 咁佢係一個日本人嚟嘅。日本人咧，咁佢係彈琴嘅，然後咧佢就好中意 New York 嘅，好中意 Jazz 咁樣啦。咁佢係始至要可以融入美國嘅黑人嘅 community， 入去同佢哋玩音樂，最後佢係成功咗嘅。 所以佢真係入去住咁啦。 佢直頭去咗 Brooklyn 度住，然後同班黑人一齊玩音樂，而黑人係侵埋佢一齐玩，而家佢已经系一个好出名嘅 musician， 但呢个系真的，因为有时佢哋所有嘅即系文化系影响到佢哋嘅音乐，呢啲系有时话即系学都唔系怎学，即系唔系就系表演唱或者怎弹模仿咁简单，系佢哋由里边出嚟嗰种。 而我想讲就系黑人嗰个 community 其实系好细同埋好 strong， 即系佢哋系好 close 嘅，所以佢哋成日譬如喺 Nashville 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啦，佢哋成日都会有啲 jam session 咧，系13个鼓手，13套鼓，然后可能有20个。有人揸住支 bass， 跟住有几部琴，跟住咧就会轮流 trade 咯，即系轮流肥，轮流玩。其实上网成日都有好多呢啲片，所以 that's why 其实佢哋嘅 influence， 佢哋听嘅嘢、玩嘅嘢，系成日都会一齐沟埋一齐玩咯。呢个就系 that's why 佢哋咁劲啊！就好似头先 D'Angelo， 佢可能超细个已经喺 Black Church 度成长，佢听嗰啲歌基本上已经系 that level 嘅嘢。即系有一个叫 Corey Henry 嘅人，虽然佢唔系玩纯玩 New Soul 啦，但系佢有条片系佢4-5岁已经可以喺 church 度弹 organ， 两只手踩埋 pedal improvise， 然后系好 smooth 嘅。咁所以that's why 我哋讲 New Soul 一集 even Robert Glasper 其实佢都系黑人啦，即系佢哋 個 music sense 同埋個 groove 係咁 strong， 因為佢哋個成長環境、佢哋嘅生活模式、佢哋平時嘅興趣、佢哋公餘課餘時間做嘅嘢。就係埋去個樂器嗰度，或者就係拿起支麥就玩啦咁。 你有冇一啲類似好似頭先你講嗰一位音樂人嘅一啲目標，即係佢就想去黑人嘅地方生活，做到佢。你有冇啲類似咁樣嘅嘢好想試或者 feel 下？ 我諗細個嘅時候，每一個人都有呢啲夢想，但係當大過咗，有好多呢啲香港嘅嚇 現 實嘅環境俾你嘅壓力，咁你就都會想咯。咁希望如果工作。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个习惯，就是我每年都会飞去不同地方度，take 一啲 private lesson 啦，睇 show。因为我一定要睇 show 嘅，我唔睇 show 我个人会冇晒电嘅，所以我系有个习惯，我系会飞去第二度睇 show 啦。我试过搭24个钟头飞机，净系去一个地方叫 Buffalo， 然后睇一个好中意嘅人叫 Brian McKnight。佢係一個 R&B 嘅天王咁樣咯，我都係第一次咧去到一個五六千人嘅hall 入邊咧係冇亞洲人咯，得我哋幾個 friend 咧係唔同顏色嘅，但係佢哋全部好正，佢哋睇 show 係 dress up 曬啊，我哋又揸車去，佢哋揸曬車啊，著曬西裝啊，全部都係兩米高啊，我哋。睇到曬成個黑人去睇 show 嘅 culture 係好正嘅，而 Buffalo 嘅 Buffalo Wing 係唔好食嘅， 就连呢个 trip 豪华嘅葡挞都唔系特别好食。 呢个 trip 最大得着就原来系呢样。 系咁跟住就呢个即系 Robert Geffa 啦，即系你自己好喜欢噶啦。咁啊，佢你又觉得即系佢呢个人犀利啊，或者你中意佢嘅地方、吸引嘅地方又会喺边度咧？ 首先，一个乐手可以咁 charm， 其实咧佢老实讲佢唔系靓仔，个肚腩都有两个篮球。或者個半籃球咁大，但係佢真係好 charm， 佢 charm 在佢嘅 vision， 佢嘅創造力，佢想帶新嘢俾人嘅嗰個動力。即係所以佢嘅音樂咧，你一聽或者佢嘅 voicing 咧，你基本上打佢個名咧 ，YouTube 咧勁多 tutorial 咧都係教你點樣學佢彈琴嘅。 哦， 如果有一個人可以 create 一樣嘢出嚟，然後大家係不斷教其他人去學呢個人，相信佢咧係一個本身諗嘢上或者想。为呢个世界做嘅嘢，那个动力大到系想象唔到咯。咁佢真系 create 咗用 new soul 呢个所谓 genre 啦，然后就 create 咗啲声或者一啲 voicing 或者佢自己好多嘅音乐，令到大家系会因为佢弹嘅琴、佢弹嘅音乐而恋上 new soul 呢样嘢。 你头先话即系可以真人见到影相系就系 Robert Geffa 啊， 其中一个啊， 你同佢讲咩第一句？ 哇，我唔敢同佢讲嘢啊！ 我难得见到啊，大佬唔系 YouTube 见到啊， 我费事阻住佢啊，系啊，但系都系好 chill， 真系好轻松讲，即系好 appreciate 佢做嗰啲嘢啊，咁啊期待佢一阵再玩，因为其实嗰阵时 break 紧咁样，系啊，系 New York 嘅 Blue Note 啊，我记得。 哇！見到自己偶像嘅感覺，咁所以今日咧準備咗 Robert Glasper 呢一首 Forever 啦， 係喺新碟入邊其中一隻歌，而超正，佢後邊個最尾個 drum solo 一定要記得留意。之餘咧，大家仲呢隻歌入邊仲有一個人叫 PJ Morton， 係 PJ Morton。我唔介紹啦，你一聽佢唱歌，你就會自己唔小心另外再 check 佢其他歌嘅。 好，我哋聽下呢一首 Forever 啦。 Can't believe that I get to look at you every day. You're like a lullaby, where every note's placed perfectly. I just hope that I never have to watch the credits roll. 'Cause it's a prayer of mine to be with you till we're gray.Like a daydream that won't end ever. When the days get rough, they'll get better. I just want are to get through. And I don't want to even imagine living life without you. So can we just keep on going for all eternity? I don't want to wake up. Can we just stay? Upon a star, and now here you 呢段就係個 drum solo， 我聽到起雞皮，我哋喺個起雞皮， 好聽，好舒服啊！ 大家可以翻嚟再嘆過啱啱嗰首啊，即係 Robert Glasper 佢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Forever 嘅。 係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要帶俾大家嘅，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嘅，受意外影響咧，龍翔道往大老山隧道嘅支路亦都非常之擠塞，龍尾分別到觀塘道近觀塘港鐵站、伟业街近九龙湾验车中心、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咁啊，驾驶人士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啦。咁啊，如果塞紧车嘅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咁 chill 嘅一啲 neo soul 嘅音乐啦。 点翻个音乐俾大家听先。嗱，咁今日我哋听咗即系阿杜同我哋即系介绍咗好多你自己中意听嘅 neo soul 啦。其实听咁多、睇咁多，你有冇即系点样将呢啲可以放喺你喺做广东歌同香港嘅音乐人合作里边咧？ 系，喂，我补充少少，所以我好快补充少少。头先 Robert Glasper 咧，虽然头先嗰只未必系佢最 new soul 嘅歌，但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听翻咧，佢其实 Black Radio 有三辑嘅，第一辑系十年前嘅，咁 Afro Blue 就系同我头先讲嘅 Badu 一齐玩啦，然后 FTP 系佢好出名嘅一只歌啦，好多人都练嘅。咁之后点解今年头先播嗰只碟咧？因为今年先出嗰只碟嘅，所以其实大家等咗好耐，等咗九年 ，Black Radio 终于出第三集啦，咁样。 系， 咁所以系咯， Robert Glasper 啦，Badu 又好啦 ，D'Angelo 都好啦，其实影响我哋呢一代音乐人都好多，因为其实佢系九几年到二千年头咧系最 hit 嘅喺美国，咁其实喺香港，要 hit 翻美国 hit 嘅嘢咧，其实可能大家要等十年啊，或者可能五年就韩国红完啦，跟住十年先到香港慢慢有人接受，咁其实我自己喺2019年咧就帮 Janis。卫兰做嗰只歌叫《铁兰花》，当时咧就系、是、一只Gospel album 入边咧，我就尝试咧将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嘅 New Soul 音乐就放咗入去。最紧要就系套鼓， 套鼓 系令到大家爱上玩呢个音乐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因为实在太好 loop、太正、太好听。咁我仲好记得当时写呢只歌咧，就系我去完美国翻嚟，其中一次我去完美国翻嚟、 哦， 然后我就好想整，好想整，好想整。咁啱又做紧 Janis 嘅呢只 Gospel Album， 咁就好啱可以放呢个类型嘅入只碟度。 咁样嗰个打嗰套鼓嗰个人就好紧要，因为 就系我自己啦、 哦、 ，program 嘅我系， 因为你又最知道究竟点样做到。 冇错，冇错。其实喺编曲上，我觉得香港 musician 系需要好 all round， 因为冇乜边个 musician 系专做嗰样嘢少咯。通常或者 producer 啦，通常都系要比较多类型嘅都做到。咁我自己其中比较擅长就喺呢一啲new soul 又好，少少 R&B soulful 啲嘅嘢，然后又可能加啲香港人中意啲 ballad 嘅 melody、 嗯。 咁但系呢一只咧就冇谂咁多，纯粹好听咧就写落去啦。 咁大家就听下呢一只之前就帮卫兰做嘅呢一首作品啦。呢一首咧就系之前阿杜帮卫兰做咧喺佢 In His Name 呢张专辑里边第二 track 叫做《铁兰花》，就将头先啊听咗差唔多即系九个字左右。New Soul 呢样嘢点样影响到你哋中意，将嗰啲元素去完个 trip 翻嚟摆呢首歌度，咁大家可以再翻嚟再感受一下呢一首作品《铁兰花》啦。 同埋我好明啊，即系好明头先阿杜所讲嗰套鼓嗰个 layback 咧，就系 New Soul 其中一个好 signature 嘅嘢。我哋大家喺呢一首歌听一下个鼓，你就会揾到嗰种 layback 噶啦。 系啦，咁啊嗱，今日我哋 share 过啦，咁之前亦都讲，即系帮卫兰做咗你第一个红馆嘅 M D 啦。 哇！多谢你哋有睇， 觉得感觉如何啊？做完之后， 又刺激又兴奋，又拎住好多笔记，希望再有机会行入红馆呢个地方嘅时候，可以再带更加多唔同嘅嘢，同埋更进步嘅嘢入去。 好客气啊！好客气啊！ 同埋通常都问啊，谂住会点样休息咁，但系认识嘅你系唔会停啦，因为你啊又自己搞自己嘅歌啦，又做自己嘅 show 啦，可以讲下嚟紧会点样 啦。系啊，是一个 music producer 咧，做帮人监制音乐又系我嘅工作啦。咁但系我自己都好需要有我自己嘅音乐咧，我先觉得我系一个完整嘅音乐人嘅。咁所以咧，今年我就做咗十只新歌。 就準備會出我第一隻instrumental album， 咁就係嚟緊星期六咧，就會喺元朗劇院咧就會做呢一個 show。雖然隻碟咧就未完成，但係呢十隻歌咧我哋就會玩咗一次先。咁隻碟咧就會喺八月左右咧就會出碟啦。 咁呢啲音樂嘅 concept 係點樣？因為已經係屬於自己噶嘛，今次係。 其實咧好得意嘅，原先咧其實係一間口罩嘅公司咧，去邀請我同 Tarifa 咧去整佢哋間鋪頭嘅音樂嘅。 係。 點知我哋整下整下咧，就太興奮啦，就越整越複雜，越整越開心，同埋有啲我覺得唔夠正，再改再改，咁就變咗係一隻十隻歌嘅碟啊。 嗯。 咁就所以系咯，記錄咗好多喺唔係淨係放心，一定唔係淨係 new show 啊，真係好多音樂類型，甚至乎有一隻係 piano solo 添，係一隻我送俾 Tarifa 嘅歌嚟嘅，喺係咯，有機會大家有機會聽到，咁入邊有好多電子嘅嘢啦，有 hip hop 啦，有少少 post rock 元素啦，有少少 new soul low fi 嘢啦，亦都有頭先講 piano solo 嘅嘢啦，咁好多我自己一直做音樂想嘗試嘅嘢，但係又係 easy listening 嘅，咁就放咗入去啲十隻歌度，希望我今年三十歲，希望可以記錄低我依家嘅我嘅聲音係點，咁然後咧我完成呢隻碟咧，就會放低啲聲音咧，就去揾第二個自己啦，係啊。 是不會停的呢、這個人，你 feel 到佢 條路好遠啊！ 係啱啱先開始啫，就會有新的自己。咁究竟裏面的聲音是點咧？今天都可以聽一下其中一隻叫做《一抹黑》，就係依個完成又 mix 好咗嘅，大家可以 feel 到啦。咁今天再次多謝蘇浩哲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喂， 多謝， 多謝。